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国际委员会15号宣告成立。成立是由东欧及中亚地区主体思想和新军政治研究协会、国际联合等俄罗斯、乌克兰、白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主体思想研究组织负责人和群众参加。另外，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印度委员会和英国委员会分别于14号和16号在新德里和伦敦宣告了成立。还有德国共产党和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14号分别成立了缅怀金正日同志委员会、缅怀金正日同志罗马尼亚委员会和巴基斯坦全国委员会，分别在14号和16号宣告了成立。